北京，大写的"D"，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啊？ 思思币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音乐会的掌声一响起，今天永恒的魅力，其实和你一起来分享的是一场现场的音乐会录音。我是王卓，欢迎各位好朋友。那今天嘉宾张嘉林，在微博里大家可以找到他弹钢琴的张嘉林。那另外呢，他也是来自于中央音乐学院。那今天的这张唱片是怎么样的一场音乐会呢？ 这是两位美国的声乐家，或者说叫歌唱歌剧表演艺术家吧。一位呢是叫Richard Tucker， 理查德塔克，他是一位杰出的男高音歌唱家。另外一位呢是罗伯特梅里尔，是男中音歌唱家。他们两位1973年1月7日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的音乐会实况录音，由乔治Sheik 担任钢琴伴奏。那这张唱片呢是1973年，就是音乐会的同年，由英国戴卡唱片公司在美国的分部以伦敦的这个商标发行的。 嗯，那在这样的一场音乐会当中，是他们的曲目比较特别吗？ 其实这场音乐会本身并没有什么划时代的意义。其实在声乐界几位歌唱家一起开场音乐会的事儿挺多的。但是呢他们这个稍微有点与众不同的是呢，以往往往是不同性别的歌唱家一起开，比如说女高音跟男高音，这是最常见的啊。我们以前也好像做过一期节目，是凯拉斯跟男高音的音乐会， 嗯、对，这种比较。范德兰跟帕罗蒂、 对对，这种很常见。但是同一性别的不是没有，稍微少一些。还有一个这场音乐会比较不太多的就是，过去在1973年之前的这些音乐会呢，往往是你唱一首我唱一首，你唱一首我唱一首，就这么轮着来唱咏叹调。但这次呢他们唱了大量的二重唱，但这也不是说由他们首创的，也有以前只能说这样不太常见，并不是没有。但是他最给今天留下最大的意义吧，就是他音乐会之后呢，当时纽约的评论界呢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叫 Two Vocal Superman， 就是两位声乐的超人。评论家呢把他们两个呢有了一个市场定位，给他们做了一个这个商标，当时也是无意之间的。但是就是这么一个评论呢，给后来的市场运作者们带来了灵感，于是呢多年后就有了享誉世界的世界三大男高音的音乐会了。很多做市场上面的朋友都认为这个三高的概念呢其实是十几年前这个 Two Vocal Superman 这个概念的延伸。 嗯，所以这场音乐会的意义在这里哈。好的，那现在我们就分享一下他们在音乐会当中的现场的演唱。 对，那么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他们开场一出来，二位歌唱家就演唱了彭吉埃里的歌剧《歌女乔贡达》当中的第一幕的一段二重唱，是两位男主角恩佐·巴尔纳巴的二重唱，名字叫做《我知道你是谁》。 歌唱家之所以叫做美国本土音乐家，是因为他们从最开始学习一直到后来的出名全部都是在美国吗？ 包括他们的出生。其实这两位歌唱家理查德·塔克与罗伯特·梅利尔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在美国本土成长起来的歌剧明星，他们已经到了明星的这个级别了。同时呢，他们也是20世纪50和60年代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台柱子，男高音跟男中音的首席歌唱家。而且他们两人的成长经历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出生于纽约市的布鲁克林区，而且他们都是犹太移民家庭。Rita Tucker 是生于1913年，Robert Miller 呢小四岁，是生于1917年，而且他们两个人呢都是1945年首次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登台，而且都曾经得到过指挥大师托斯卡尼尼的欣赏与提拔，而且他们两个人呢也是终身的挚友。其中男中音歌唱家 Robert Miller 呢是生于纽约的一个犹太移民家庭，他的母亲是波兰人。他的歌唱生涯呢，是从演唱轻音乐和音乐剧开始的。他一开始按咱们现在的话说不是唱美声的。那么一直到1944年，他在新泽西特伦顿大厅第一次饰演了威尔第阿伊达当中的努比亚国王，这是一个男中音角色。1945年他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举办的一次广播选拔赛中获胜，可能相当于咱们的青歌赛这种吧。然后呢，他就立即就获得了威尔第歌剧《茶花女》中男中音主角阿芒的，还有呢像《拉梅莫尔·卢奇亚》当中的恩里科这两个主要的男中音的角色。从此就开始了职业歌剧演员的生涯，一直到1976年，他59岁，他在大都会歌剧院共饰演了21部歌剧中的男中音的主要角色，是那个时代美国本土最杰出的歌剧男中音。下边呢，我就想就播放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唱段，就是莫扎特的歌剧《费加罗婚礼》当中的那段《不要再去做情郎》，由梅里尔演唱。 Delle belle pur quando riposo, Narcisetto adoncino d'amore. Delle belle pur quando riposo, Narcisetto adoncino d'amore. E non ti avrai questi bei tenacchini, quel cappello leggero galante, quella chioma, quell'aria brillante, quel vermiglio d'onesto colore, quel vermiglio d'onesto colore. E non più avrai quei pennacchini, quel cappello, quella chioma, quell'aria brillante. non tendrai farfallone amoroso, notte e giorno ritorno agiando, belle belle turbando il riposo, Narcisè tuo dolcino d'amore, belle belle turbando il riposo, Narcisè tuo dolcino d'amore. Cavalieri può far bacco, gran mustacchi stretto sacco, schioppo in spollo, schiappa al fianco, volo dritto, muso franco, un gran casco, un gran turbante, molto onore, poco contante, poco contante, poco contante. Ed invece del fandango, una marcia per il fango, per malconi, per valori, con le nevi dei soglioni, al concerto di tromboni, di bombarde, di canoni, delle pali in tutti i buoni, allora è più far fiaschiare, e non ne avrai, quei pennacchini, e non ne avrai, quel cappello, e non ne avrai, quella chioma, e non ne avrai, quell'aria brillante. E non tendrai farfallone amoroso, notte e giorno di torno girando, delle belle turbando il riposo, Narcisè tuo dolcino d'amore, delle belle turbando il riposo, Narcisè tuo dolcino d'amore. Perupino alla vittoria, alla gloria militare, perupino alla vittoria, alla gloria. Alla gloria militare, alla gloria militare. 好，那这样的一张唱片是不是也是一张黑胶唱片 LP 唱片？ 没错，这就是1973年戴卡唱片公司以伦敦这个商标发行的一张黑胶唱片。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位男中音罗伯特梅里尔，其实如果要是资深的声乐乐迷可能能听出来，他其实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典型的莫扎特式男中音的嗓音，他其实是一个以演唱威尔迪和这个比较戏剧性的男中音角色擅长的歌唱家。那么下边这一段呢，就是他的保留剧目了，是 Giordano 的歌剧 Andrea Schenier 当中一段著名的唱段，叫做国家的敌人。 那这一段是不是正适合他的这种演唱的？ 这是他的拿手曲目了，而且这首咏叹调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男中音咏叹调之一了。一般说意大利歌剧优美动听，但是一般我们不太说它深刻，是吧？特别是跟瓦格纳那些歌剧比起来，但是这一段咏叹调，我觉得内容上是非常的，引人深思吧。他其实他的演唱者叫做杰拉德，是一个。法国大革命之前是一个贵族家里的仆人，然后在法国大革命的期间呢，他成为了一位革命领袖，啊，就后来就成了一个，在法律方面的一个革命领袖，但是他在唱这首咏叹调的时候呢，他正在做一件坏事情，因为他想要得到自己心爱的女人，于是他就要设法诬陷自己的情敌，这位情敌其实是一位非常好的诗人。他就要把他诬陷为一个罪名，就叫做国家的敌人。所以他在唱这首咏叹调的时候呢，他其实自己知道自己在做坏事，内心的斗争也非常强烈。他想起自己作为一个理想的愤怒青年的时候，曾经那么为了理想去奋斗，可是我现在却在做这样的事情。他有一句话说得非常有意思，叫我曾经自认为是一个巨人，但实际上一直是个奴仆，只不过换了主人。我觉得这句话让我们想到了很多很多。那么梅里尔唱这首咏叹调的时候呢，在技巧上显得非常的轻松，因为他技巧非常难，可是他唱的却让人觉得很容易，而且在人物刻画上面也非常的细腻到位。 Straniero, studio assassin, soldato, traditore, di Dumouriez un complice, e poeta, sovvertitore. 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两位歌唱家的音乐会其实在历史上呢也还是挺多的，但是呢就像张嘉林所介绍的，这场音乐会是有着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后来的世界三大男高音这样组合出现的灵感之源。 是的，因为他这场音乐会之后呢，评论界盛赞这场音乐会，称他们叫 Two Vocal Superman， 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翻译更上口吧，大概就是两个声乐超人。 嗯， 所以这好像就形成了 超级明星。 对了，就成了一个可以利用的商业品牌形象了。 嗯， 但其实他们两个人都是顶级的歌唱家，并不用说靠组合来怎么来打市场。但是这种强强联手呢，给后来的市场运作者们一个非常充分的灵感。所以后来，像 Pavarotti、Domingo、Callejas 这三位最好的二十世纪的后半叶的男高音组合在一起，于是取得了一个惊人的古典音乐市场上的成绩。 没错，那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在这场音乐会，也就是在1973年的一月份，在美国的卡内基大厅举行的这样的一个现场的录音。 是的，我们现在的听到这位男高音歌唱家，就是美国二战后第一代自己培养的男高音歌唱家，出生于美国，学习在美国，最后又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成为首席男高音的歌唱家，就是 Richard Tucker， 理查德·塔克。塔克是1913年出生于纽约的布鲁克林。他的 父母呢都是两年前刚刚移民到美国的欧洲的犹太人。塔克六岁开始在犹太教堂的唱诗班中唱中音声部，后来在学生时代呢曾经在很多的唱诗班里被演唱。但是在30岁之前，塔克的职业呢其实是曼哈顿的一家丝绸公司的推销员，就是他靠搞推销做这个维系他的生活。一直到1944年他才在一次大都会歌剧院的 audition 当中，就是角色面试当中呢，获得了歌剧歌女角贡达当中的男主角恩佐这个角色。1945年1月25日他首次登台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立即就大获成功。从此呢在大都会歌剧院演唱了30年，一直到1975年1月8日他逝世，一共饰演了30多个男高音的角色。 Sentire, se io non tornassi, se io non tornassi, voi dovrete fare da madre a santa, e io che m'ha suggerito, m'ha suggerito il mio, per me, credate io, per me, credate io, un bacio, un bacio, mamma, un altro bacio. Richard Tucker 是有史以来美国本土培养的最杰出的男高音的歌唱家了，甚至有评论家呢将他与20世纪最伟大的意大利男高音 Gigli 相提并论，这事儿见仁见智，但可见当时 Tucker 在美国声乐界的地位， 是红的程度吧。 没错，那么 Tucker 的演唱呢在技巧上其实是很有节制的，他不是那种热血型的男高音唱得很狠，他其实唱得很有节制，但是他在音乐处理方面呢却非常的到位。一会儿呢我想请大家欣赏他演唱的意大利作曲家马斯卡尼著名的独幕歌剧《乡村骑士》当中的一首咏叹调，叫做《妈妈，这酒好烈》。这首咏叹调其实是一首非常戏剧性的段落。这个男主人公叫做图利多，图利多呢，因为卷入到一个他无法自拔的婚外情事件当中去，于是呢，他就要跟他的情敌决斗。而他的这个情敌呢显然在这个武功方面比他高得多，所以他自己知道这个决斗是凶多吉少的，很有可能就不能活着回来了，但是他又不敢对他的母亲直说，于是他强忍着内心的绝望去安慰自己的母亲，并且呢在话语中呢给了母亲一些暗示，留下他最后的嘱托。那么 Tucker 的演唱呢我觉得真是有一种令人撕心裂肺的感染力，但是在声音控制上呢又非常的得体。另外我们要知道他演唱这个唱段的时候已经60岁了，并不是一个年轻人。 所以我觉得我们以前有位老前辈说过，说唱这样的咏叹调呢，你要做戏不能玩命。我觉得塔克呢在这次演唱当中呢，确实是能够给很多男高音歌唱家予启发。 Vado fuori all'aperto, ma prima voglio che mi benedite come quel giorno che parti soldato。 魅力上半时段就到这里了，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回到这里聆听嘉宾张嘉林带来的这张珍贵的黑胶唱片，这张是特殊意义的两位美国歌唱家他们的音乐会。我是王卓，一会儿再见。 正月初一到初五，平谷区春节文化庙会欢迎您，新岁吉祥，百盛送送送。2月9至14日，金卷服饰满300最高送200礼金，化妆品399送100，超市年货200送20，购物满额还送巧克力，快来复兴门百盛吧。 华都天安门酱酒，北京影响力十大品牌，北京礼物，春节团圆，天安门酒带回家。 二郎神向天泉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向天泉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赏雪何须行千里，红灯京二四合院房山圣莲山雪乡欢迎您。风靡全世界的爱尔兰艺术瑰宝，源自康尼马拉山林的生命律动。2月17日至21日，凯尔特传说踢踏舞团燃情登台国家大剧院，带来原汁原味的踢踏盛宴。凯尔特传说，别样的文化，开阔的土地，绚烂舞步，踏访纯粹的爱尔兰风情，悠扬的乐声，曼妙的氛围，传统乐器奏响纯正的爱尔兰之声。辞旧迎新，狗年贺岁，大年初二到初六，凯尔特传说震撼上演。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受较强冷空气的影响，今天下午和双休日，本市有4-5级偏北风，阵风7级左右，风力日变化明显，白天风大，夜间风力相对较小。大气干燥，本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和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请注意防风防火。气温下降，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下午多云见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转2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一组音乐方面的消息。继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热播之后，片尾曲《凉凉》霸占各大榜单榜首， 其传唱度之广显而易见。然而这首歌的演绎相当之难，张子萱受邀与好友倪瑞斯共同全新演绎《凉凉》，为听众带来与原唱不同的深情演绎。歌手温倩林以其独特的西北风在乐坛掀起一股小浪潮。近日温倩林全新单曲《陕北后生》全网上线，这首由吴志豪作词、曹博作曲的作品，歌唱肩扛大山未来闯天下的陕北人民，充满激情和正能量。歌手陈诗怡最新单曲《当作没爱过》即将全面发行，她以纯净甜美的音质演绎了小女孩面对爱情时的困惑和彷徨，带着听众一起品味爱情带来的苦涩和忧伤。歌手平安日前在伦敦参加了全英学联在剑桥大学举办的全英春晚，平安与当地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共聚一堂，提前庆祝新春佳节。中国驻英国大使及其夫人、教育公参等也参加了此次活动。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四四 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永恒的魅力第二时段，欢迎各位好朋友回来。今天特别邀请嘉宾张嘉玲为我们带来依然是 LP 的唱片。那这样的一张唱片呢，来自于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 对，是1937年1月7日在纽约卡耐基音乐厅的一场声乐音乐会的实况。两位主角呢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两位歌剧明星，男高音理查德塔克和男中音罗伯特梅里尔。 是的，那在上半时段的时候呢，我们听到的音乐呢大部分都是他们的单独的演唱，那下半时段一开始就是他们的二重唱。 对，这段二重唱呢是选自威尔第的名著《命运之力》第四幕当中的一段二重唱，叫做《阿尔瓦罗你无处可躲》。两位舞台上的男人呢，这个关系非常的复杂，他们既是杀父的仇敌，后来又成为了生死的战友，所以既是好兄弟，但同时又有着这个命运当中无法解脱的仇恨。那么在这个场景当中呢，一个呢是一心要通过决斗来报仇，另外一个呢试图回避，但是又被对方激怒，在盛怒之下选择应战，是一段非常富于戏剧性的二重唱。 Celasti al mondo ed ipocrita veste scudo faceste alla viltà. Del chiostro vetis quandi ed ito la via loggia la sete di vendetta, alcuno qui non sarà che me divina. Il sangue sarà il tuo sangue.Provano traccio, ma io l'onor mio, e tutto il verserò, lo giuro. sangue suoi cancella sì l'infamia il delitto io che colista è scritto sul libro del destino tu prove fosti or morto un'alma qui non hai vedo il tuo sangue spargere scegli due ne portai vissi nel mondo intendo or queste vesti l'ermo dicon che fai Coderto che non possa l'ardo e tali asserto no no assistimi signore Amen. chiedo tua sera, ho provosti conquistato. Esso splende più che gemma. Sangue tinge di blanco. E la gola voi mentite. A me un brando, a me, brando, brando, cite. Brando, un brando, un brando. O dunque di me schermo, ah, osurappami tornarti, vigliacco della econe, di consacro disonore. Ah, se mi assi la costante, volte, volte, volte, volte, volte, volte, volte, volte, volte, volte, volte, volte, volte, volte.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其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非常精彩非常漂亮的男生二重唱的作品， 男生重唱倒也不算说罕见，但是绝没有说像男女生二重唱那么多、 嗯、 最常见的二重唱是男高音跟女高音之间的、 嗯、 比如女高音跟男中音的重唱也不少。 嗯， 那么纯男生的二重唱呢，往往是朋友之间或者是敌人之间的唱段， 嗯， 所以一般都是戏剧性非常强的。而且他如果要是比如说如果要是简单的情节，他用一段宣叙调或者一段对话就可以解决。那么如果要是形成一段真正的大二重唱的话，那这两个人物之间一定是有着很多的纠结，或者就像刚才这段似的，亦敌亦友，才会有这么长的一个唱段。 嗯， 下边这一段也是选自法国作曲家比才的歌剧《采珠人》，这是一段非常著名的二重唱，是第一幕当中的，叫做在这圣殿的深处，经常在音乐会听到这段男中音跟男高音的二重唱。这两个男主角呢，都是采珠人，他们原先是好朋友，但是后来成了情敌。他们共同爱着一个神秘的少女，但是在这个唱段的时候呢，他们在圣殿前暂时的和解，但是后来这个在歌剧当中又打起来了。那么就是好朋友之间心里想着自己心爱的人，但是呢出于友谊跟过去的交情，他们在这个时候暂时和解了，所以这是一段经典的友谊之歌。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re is someone seated here in theseWonderful audience that Bob and I would like to acknowledge. Our former boss, Sir Rudolph B. La foule